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伪军参谋长联席本部日前公布，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1号进行护国训练。这场军事演习由陆海空三军联合进行，军演期间将由前方军团的作战计划施行、机械化步兵师的双方训练、海上联合训练和登陆等各种攻击训练进行。报道说，部分训练将由美帝侵略军武力也投入。